喂，政治好丑恶噶。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好啦，回來首先就要呼籲一下，其實我們的會員就陸陸續續在2月，即是我們這個城寨人的會，就在去年的2月開始就是launch的。咁咧就陸陸續續到期㗎啦，咁好多人已經續咗會，但係仍然咧有一啲嘅喺三月就到期嘅咧就未續會嘅。咁大家就唔好諗住我就嚟到期先續啦。咁因為我哋如果推出一啲嘅活動或者課程咧，到時到你未續會嘅，你報名嗰陣時咧就可能就唔會即係接受㗎啦。咁所以大家要記住啦，如果你係支持我哋嘅城寨嘅免費嘅廣播咧，就歡迎大家咧就係加入呢個城寨人啦，同埋可以咧就係參加我哋嘅城寨嘅活動。同埋我哋新推出嘅呢個課程嘅，咁我哋咧就會喺五月上旬咧就會推出一個叫做中國人中國史嘅課程，咁咧就係圍繞住四個一個重要嘅議題四堂嘅啫，就係、是、第一堂就係講呢個儒法鬥爭，即係所謂儒家同法家嘅關係。咁第二堂咧就係講呢個即係分裂同統一嘅關係。咁第三堂咧就係講呢個即係皇權同官僚之間嘅關係。咁就呢個全部都係咧。第四堂就係講呢個農民起義啊，即係呢啲即係所謂嘅推翻政權嘅所謂嘅農民領袖嗰種民粹型係乜嘢咧？咁其實全部都係講緊習近平嘅。雖然係講緊中國歷史啊，但係都係講緊習近平嘅。咁咧就你係要成為會員咧，先至可以咧去參加呢個課程。咁希望大家就有機會就快啲入會啦。咁好啦，嗱，即係講完呢個嘅即係敗選嘅原因啦，亦都講到勝選，即係去到大選區裏邊咧，就係傳統競選嘅模式嘅重要性啦，地區人物啦，即係唔係其實嗱，每一次選舉咧，我咁多屆咧，所有政黨無論敗選好乜都好咧，佢反省檢討就係會只有四個字嘅啫，其實叫做加強地區工作咁樣，咁所以咧。呢啲就每個組織出嚟之後話自己加強競選工作咧，係冇意思嘅。其實，因為咧，即係阿媽係女人嚟嘅。其實，地區工作係乜嘢咧？我覺得呢個先至係重要。define 清楚有兩種模式，一種地區工作嘅模式就係社運嘅模式，就係我哋叫做發掘一啲社區嘅議題。然後咧就或者我哋以前叫做社工嘅模式啦，即係嗰啲叫做我哋八十年代叫做 CD workers， 即係 community development。的模式就是讓自發地那些員工不是那些居民去參與，你就不是去領導他們，你是 facility 他們去討論，然後他們自己覺悟，然後為幫自己維權，這個就是社工模式，就是我們叫做左交模式，個過程是長的，效率是低的，但是呢就有理念在背後的。政客模式是什麼呢？就是你信我，我開個辦事處在這裡，我請兩個職員你來到，我有呢、這個叫做之後夜晚黑7點到10點嘅辦公時間，你有咩訴求登記低？無論係你想揾人證婚好，你想通渠好，到你想申請調遷好，乜都好。咁我接咗你嘅 case 之後咧，我就轉介有關部門，然後打電話俾個 district officer， 喂，叫佢 follow 呢單嘢，包括房屋處啊，包括教育處等等呢啲咁嘅嘢，解決咗問題啦，就回覆翻你。喂，徐少華，搞掂咗啦，你落嚟啦，攞翻呢個官方嘅回覆啦，咁樣。咁你幫佢做得 case 多咧，佢就會投票俾你啦。嗱，呢種就唔係蛇齋餅種啊。呢啲我哋叫接 case。 係，你問我好耐噶啦，呢個 呢種就係85年之後所發展出嚟嘅社區嘅模式嚟。兩種唔同噶，我話俾你聽。社運模式咧，就係你要個受眾自發地覺醒，然後變成社運人。嗱，呢個過程係相當漫長。即係馬寶寶啊、東北啊嗰啲模式啦，即係話自己 banner 自己寫啊，自己海報自己畫啊咁樣咧。咁咧，即係明明可以印嘅， 你都話我因為要環保，所以我要自己寫 banner， 啲字寫到歪零歪稱，特別阿 Lens 寫嗰啲啦。咁咧係過程好過癮，但係實際上咧就冇效率嘅。你咧就如果喺個大選區選舉裏邊就 hem 得添，我覺得。所以我就話一定要求取一個平衡，即係咪要所有嘅，即係咪我支持環保，我就唔可以著即係好 fundamentalist 嘅態度啊？ 嗯， 就係我就唔可以飲。不可以去麥當勞，不可以去喝 Starbucks， 不可以就坐有廢氣排出的呢個巴士等等呢啲咁嘅嘢咧。咁 呢一樣嘢我絕對尊重。如果你作為社運咧，你去 promote 一啲嘅理念咧，我係完全係尊重嘅。啊，我哋嘅所謂公民社會係需要有呢啲嘅即係團體。不過咧，如果係以參政嘅政黨，以參政作為你嘅主要嘅工作的話咧，咁我就覺得你所講嘅第二種咧係不可或缺嘅嗰樣嘢。 呢個必須添啊！你嘅 case file 越多，你嘅選票越多， 係啊， 真嘅，因為你面對面同佢傾過，你亦都解決過佢嘅問題。 啊， 好啦，第三種就係新家園協會鄭永信嗰種啦。 嗯， 落去社區派福利。 嗯， 民建聯、工聯會派福袋啦，鄭永信。嗯，選舉日好似都派個福袋嘅，好似係，即係咧就係叫做以利益籠絡啦，我哋叫做福利主義啦，社區嘅福利主義。 嗯， 呢個就第三種，或者搞下旅行團。你話泛民嘅人做唔做呢？都做㗎，其實係。 嗯， 我認識嗰啲民主黨又好，所有民主派出身能夠選到三屆四屆以上嘅，好啦，咁你話做嚟做乜呢？咁樣，喂，坦白講，你搞旅行團，你困住喺架旅遊巴嗰度，就算去到天壇大佛之前啊，你都會送車啊、接車同佢傾下偈，話俾佢聽，喂，呢排有啲咩咩 issue， 大家要留意一下啦。政府呢個就派海洋公園飛啦，等等呢啲咁嘅嘢，即係你係同街坊一個溝通嘅機會。你話係咪上升到一個原則嘅問題？就係總之，凡係涉及搞旅行團、蛇齋餅種、三渠三宴都唔做咧咁啊？ 其實我用另一個例子，雖然唔係好 relevant， 唔係完全即係對應。譬如我哋搞 seminar 咁樣，其實一樣個意識嘅就係，我請到你上嚟嘅時候，我就先至有嗰個時間可以同你溝通，了解你嘅你有咩問題，你有咩需求。 其實旅行其實唔係志在食蛇，亦都唔係食齋， 係嗰個時間可以共處，然後跟住可以溝通。用同埋仲有一樣嘢，佢認得你， 同埋一班熱心嘅街坊，到你需要佢嗰陣時打電話叫佢嚟幫手，佢亦都會落嚟，因為佢就係因為喺旅行團又好，各種各樣嘅場合認識過你。 嗱， 所以我就話好多散兵當選之後，我好擔心2019年我哋會落選，就係咁嘅原因。即係你做得玩得呢個遊戲，當然你可以移風易俗，但係移風易俗嘅風險好高。同埋我覺得移風易俗嘅理念啊，好 strong 嘅人，即係最終可能會犧牲嘅。但我覺得。如果你玩得呢個遊戲嘅話咧，呢啲社區福利嘅嘢，我覺得唔係嗱，我覺得最重要的一樣嘢，嗰樣嘢唔係你唯一嘅嘢。 嗯， 嗱呢個好重要。如果你我乜都唔做，我一條廢人嚟嘅。議政我又水平好低嘅，議政能力又唔得嘅，英文又係number two number three 咁樣嘅。咁嘅話咧，你淨係蛇齋餅種咁啊，撲街啦！靠買票係嘛？但唔係啊嘛，我覺得你嘅土地規劃嘅理念 係啦， 你對呢個究竟公共房屋規劃、基建超支嘅理念。你點樣傳達入到屋？嗱，呢個就係 TVB 一路以嚟成功嘅地方，就係劇集入屋。 嗯， 其實新聞劇集都係入屋嘅。 嗯， 然後點樣令到入到屋呢個機會，去將個嗰個選民同你嘅關係拉近。 嗯， 咁樣嘅話咧，你再需要去揾佢幫手嗰陣時咧，就一拖十，十拖一百。 嗯， 呢個就係我覺得所謂嘅地區工作嘅意思。千祈唔好諗到一地區工作就等於蛇齋餅種，一等於蛇齋餅種就等於呢個墮落嘅政客民建聯。其實唔係嘅，我覺得係三樣嘢都要做。你問我遇到重大嘅問題，鉛水事件呢啲咁嘅嘢，就要社運模式。如果平時嘅話，就要開寫字樓去接居民嘅投訴。呢個就係恆常嘅工作， 呢個基本㗎啦。 係啦，然後第三就係話平時如果有一啲民康民娛康樂活動要出席。就算我不去跟他们吃蛇都好，送车接车必然要做，或者是早走都好，什么都好，但你要被人见到你，是吧？即是去的时候在车上面聊聊天，出发之前大家 social 下等等这些东西。喂，坦白说，如果你选举不去茶楼洗楼，其实这些东西是很戆居的，我觉得。 不过尤其是呢，你选举呢，如果是以比例代表制来讲呢，个 difference 就在这里，就是你有一班所谓的 call 的粉丝，即是说呢，因为理念而支持你的。但是另外怎样令到你当选呢，其实很可能就是这些地区的关系网络了，就会令到你当选了。 係啦，喺政見上你可以批評呢啲人啊，話曬啞呢樣嗰樣啊咁樣。但好多時候你要解決問題，啲人都會諗起民主黨啊呢啲傳統泛民嘅即係組織嘅。點解咧？就因為佢覺得，喂，佢信得過幫到手啊，唔會接咗個 case 走咗去彈咗去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訓練嚟嘅，所謂社區工作。好啦，嗱，其實你話喂，好多時候講完之後咁，跟住幾場選舉喎，其實長毛啦、劉小麗啦、補選啦，跟住2019年嘅。我哋講過啦，雷動嘅呢個地區議會選舉啦，想奪取區議會，話大佬而家咁，仲點奪取區議會嘅多數啊？等等。咁另外仲有2020嘅換屆選舉。如果當帝制派一個龐大嘅黨國機器落嚟香港策劃、進行、部署選舉，永遠協調一定成功，無限資源等等，你點對抗呢？咁樣咁我有個諗法，其實可以同大家討論一下嘅，其實就。將我剛才一開始講過，就是怎樣武裝每一個人，用遊擊戰的方式，你出大媽呢，我就是出公民，即用香港的所謂有良心的公民去對抗這些內地的大媽，或者黑幫等等這些助選團，我覺得是 work 的。但是就不是，我相信很多人參與社區的無論選舉或者社區政治，是一種香港人的傳統，我們華人的教育，他不教，即不會鼓勵你在陌生人面前表達自己啊，盡量要壓抑自己的一啲嘅 character， 咁先至成功噶嘛，即係喺主流裏邊啊。咁結果好多時候到我哋啲年紀嗰啲人咧，其實你叫佢企喺街裏邊演講咧，都好困難嘅。甚至佢派張傳單，佢都好大嘅心理障礙嘅。如果啲人唔接我張傳單，我咪好冇面， 係咪？好 hurt， 係啦，好 hurt， 係啦。我對咗俾你，屌你掂行掂過，咁我又好 hurt 啊， 係咪？嗱，你一定要突破呢啲咁嘅心理關口。我成日都諗係咪可以發動？即由我哋做起咧，其實就係去做一啲社區嘅訓練，但唔一定係助選嘅，我覺得。而係呢啲訓練咧，就唔係話好似你唔需要加入政黨先至得到，因為而家入政黨都冇呢啲訓練嘅。其實，就係包括咩咧？你點樣去每一個 individual 去成為一個選舉嘅遊擊戰士啊？嗱，長毛嗰個公仔捷古華拉就係最代表性啦。因为他古巴革命成功之后，捷古华拉一条友走咗去光果打游击战噶嘛，其实收尾喺玻利维亚里边亦都系自己走去打游击战噶嘛，咁就系一个游击战嘅英雄。即系你对住共产党嘅机器咧，我哋根本冇咁嘅能力去建立一个咁庞大嘅选举资源，因为当你建立到咁庞大嘅话，就会俾野心家利用噶啦呢啲嘢，亦都唔可能添，我觉得。咁如果系嘅，只有一个对抗方式，就系单兵作战嘅游击队 啊。 就要武裝到每一個人其實都可以是一個 community organizer。 我覺得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之前，我們可以嘗試做這件事，只要你們有興趣的話，即是我們 provide 一些基本的一些的即是 workshop。 這些 workshop 是什麼呢？就是說你的一些街頭工作的一些的基本的知識，剛才我們說的 handbook 就是說 law 法律的東西，第二就是一些所謂人際關係的事情，譬如 home visit 是怎樣做的呢，站在街頭派傳單或者街頭喊咪是怎樣做的呢，我記得1991年陶謹申選舉的時候，基本上沒有人看好他，陶謹申那時候是20多歲，是沒有人認識 他，最年輕的，後來成為最年輕的立法 會員，沒有人認識他、完全，他在九龍西做什麼呢、他拿著那些、木箱就站在上面、然後每天就自己在講話，他是港大辯論隊出身的，其實就站在那裡說話，是講到人們記得他、認得他為止。你說是不是很老土？事實上是很老土，但是是work的，其實。陳淑莊也是這樣的，你記不記得？陳淑莊去參選的時候，我記得他是不停的，在有一次就選山頂。 是山頂。 是啊。不停在那些迴旋處啊，在駕車經過安全島就一定見到他的。是啊，這個就是一個方法來的。很多時候就是說，我願意有個心出嚟，我哋好多支持者，包括城寨人咧，佢哋都有個心出嚟，覺得好唔開心。今日睇到個點票嘅結果，即係好失望，亦都好悲憤，覺得點解啲其他人唔出嚟投票等等。嗱，呢種就係情緒嚟嘅，情緒就係你有得佢出現，即係唔需要 suppress 佢。但係你亦都要諗下，就係話點樣將呢種情緒轉化為一種動力。係咪？我頭先講過，係唔需要嗰啲人嚟 call。你才可以入到他的競選團隊，然後他的競選團隊又成日都要在很偏僻的地方開會，然後跟住你放咗工又去不到，跟住搞一大輪開會的時間仲多過做嘢的時間，千祈不要搞呢啲咁嘅嘢。 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嘅，如果你是一個公民嘅話咧，其實你可以自發幫佢宣傳噶嘛。 嗯。 當然你唔係搞彎佢啦，唔係講一啲唔屬於佢嘅一啲嘅政綱啦，有一定嘅聯繫啦，我覺得需要。 嗯。 但係我覺得亦都係一個未來嘅趨勢嚟嘅。 嗯。 就係話，即係我成日都諗，即係美軍將來作戰嘅方式就係佢單兵。佢又有反坦克火箭，又有嗰個 iPad 喺手，又有嗰個航拍機，又有咩嘢咁樣，佢一條友就可以對付一架坦克噶嘛？ 嗯， 即係我覺得就應該係咁嘅概念出發嘅喎，其實係。 嗱， 譬如資訊科技點樣應用數據、大數據，去做啲 political mapping， 關於社區嘅 mapping。其實你將今次嘅補選入曬落，你已經做到㗎啦。 嗯， 即係個地圖啊，任何人一撳嘅話，我就知道呢棟樓朗晴。就對家係幾多，泛民係幾多？咁你設街站去宣傳，佢就有個數據分析喎。你唔好屌喺對家嗰度 mobilize 對家啲人出嚟喎。 唔止㗎，你成個選舉工程咧，老實咁講，都係可以用大數據。舉一個例子啦，唔好講啲咁虛無縹緲。譬如舉例，如果當新界東范國威選舉，跟住咧你睇到佢成個選舉工程，有啲咧就同阿李柱銘一齊影相，諸如此類。咁呢個 post 點出發咧？咁樣其實你可以透過咧。一啲嘅所謂嘅promotion 咧，就 push 去俾一啲50歲以上嘅 針對嗰個族群， 新界東嘅選民嗰區嘅咁樣。嗱，你咁樣 push 法咧，就喂李柱銘，因為好多我哋呢啲咁嘅粉絲， 你知唔知我哋幾大鑊啊？我哋奪命撈鬆一開波係鄭永信嘅廣告嚟噶，撲你個街！就係因為佢擺咗落 Google 知道我哋中意政治嘅人睇我哋節目啊嘛。 呢啲係大數據， 係人哋叻咯。其實係我阻止唔到嘅，真係唔係我收嘅，嗰個 Google 派落嚟嘅。其實 嗱，另外譬如再舉多個例子，如果你今次係講本土政綱嘅，咁於是你咪將佢 push 俾啲後生啲嘅年青人去睇你嘅本，因為好多後。是啊，咁而且係當然都係要針對 location， 就係新界東嘅選民。 嗱，我覺得話，就算係單兵作戰都好啦，除咗即係你頭先講嘅用 social media 嘅能力之外，就算係真人啊，即係嗰個士兵啊，美軍就係咁啊，佢揸住個 iPad， 其實佢要知道曬我嘅地形係點，我上邊係乜，隔離左右係乜，我嘅友軍喺邊度等等嘅，跟住我哋支援嘅坦克喺邊度，直升機著陸地點喺邊度，佢揸住 iPad 睇曬噶啦嘛。所以我就話佢一定係要嗰個單兵作戰到咧，佢點樣嗌咪，佢可以點樣派傳單。嗱，你好多人去忽視呢啲咁嘅嘢，覺得呢啲係唔重要嘅嘢。我話俾大家聽啊，助選入門就係呢樣嘢。當年華叔教我哋嗌咪啊，點樣嗌咧？佢就話你要有個固定嘅 pattern， 咁樣嗌你先知道邊一句嘢啲人係接受嘅。因為你冇一個所謂嘅 control experience。 係啊，你冇變化得太多啊。 你長篇大論，然後不斷咁變化，中意打即係呢個自由組合拳嘅話咧， 其實同數據一樣嘅啫， 係冇用噶。 唔係我哋同數據一樣係咩咧？就係話你要試多啲，你就收取個數據。 嗱，我當日喺大圍講 DQ 冇反應，一講財政預算案回水有反應。係 咯， 咁你就知道兩個一比較，所以我就有嗌咪要有固定嘅 pattern 就係咁嘅原因。你一有比較嘅話，你就知道哦。原來啲人係受回水呢樣嘢嘅，你就唔好再講 DQ 啦，你就企喺度嗌就係嗌呢個財政預算案。 嗱，你依個好，依個其實某個程度上大數據唔係啲咩嘅高深嘅嘢嚟。 唔複雜㗎， 係 啊。 Exactly， 你就講咗個報，就係你，譬如我嗌依一個，然後跟住你睇現場反應。係 啊，啲人係咪企喺度聽咧？ 啊，有冇反應啦？你咪你頭先你嘅俾例子啊 ，DQ 真係冇乜人理。 係啊，所以我就話呢個， 我哋上一次講就係冇辦法啦，呢個係一個政治現實。 即係好多人話我哋冇鐵票，我成日都琴日嗌咪咧，我上街都經常講我哋嘅鐵票就係我哋嘅良知，我哋對善惡是非嘅判斷。嗱，你問我香港人呢樣嘢係好鐵嘅，即係好穩固嘅，我覺得係。由咁多年嚟，由八九年一路到而家，其實都好穩固嘅。當然好多人去動搖緊，想去嘗試去動搖呢樣嘢，用一種叫做策略性思維，完全淨係諗策略，而你唔諗原則，咁樣去動搖你。但我相信亦都即係嗰啲所謂嘅本土派 KOL 就係咁啊，淨係乜嘢都係諗策略嘅，而唔諗原則，唔諗是非嘅。我覺得亦都唔係正路，所以我就話良知其實就係我哋嘅本錢嚟噶嘛。我相信每一個人，我哋以前讀王陽明思想致良知，良知係要實踐出嚟嘅，唔係淨係睇，唔係淨係話俾人聽嘅。所以嗰啲人淨係講行公義，唔係啊，公義唔係講出嚟噶，公義係行出嚟。是你要行出嚟，你要執行，企喺面前，企喺人面前去做噶，唔係坐喺個台嗰度講嘅。其實係 即係你諗下，教會都係咁講啦，行公義係嘅意思就係咁啊嘛。耶穌咪就係咁咯，係身體力行自己去表現出嚟噶嘛。其實係，所以我就話點樣令到好多對政治開始覺得自己要參與，但我又未去到參選，我又未去到做呢啲嘅社運人士，又驚坐監又成。你有咩參與嘅程度去提升咧？除咗投票之外，我就話你可以將自己 upgrade 去成為一個咁樣嘅一個即係、就是、community organizer。 同埋咧，嗱，依個同你所講嘅都有關嘅。我唔覺得我哋應該喺今次選舉之後，每一次選舉之後咧，就話你係港豬，香港人抵你死，即係依啲嘢咧。嗱，除咗策略上唔 work 之外咧，亦都道理上係唔 work 嘅。因為點解成個社會係多元化，每個人有佢嗰個投票與不投票嘅原因。如果你只係想你係想多啲人出嚟投票嘅時候，你首先要理解點解佢唔出嚟投票。即系你一定系咁。如果唔系啊，喂，讲真，投唔投票，如果喺严格嚟讲，都系一个我嘅权利嚟噶嘛，我可以唔投噶嘛。 头先嗰种情绪，我觉得就是一种叫做 loser 嘅哲学 啊， 台湾叫老蛇啊，阴翼叫 loser。啊、loser 嘅哲学系咩呢？永远我做唔到，系因为你， 因为你咯，你冇投票咯。 所以琴日我见到郭兆杰喺呢个小西湾助选，我都话咧，又嚟食烟，又嚟饮酒，系嘛？又阻住我，唔俾我龍和島。嗱，你諗下，即係我唔接受呢種邏輯係咩咧？最重要就係我相信我有能力，我努力去做某一樣嘢，做唔到我就要解決嗰個問題。 嗯， 係嘛？我嗌唔到咪，唔係委過於工聯會，而係我要揾個另外一個位，我可以嗌得到嘅。 嗯， 我要接觸到嗰啲人嘅，而工聯會係搞唔到我嘅。 嗯， 而唔系话闹黑警，然后完咗大家做唔到啦。 嗯， 咁咪唔使做，跟住就继续当自己做嘅嘢，然后自己做嘅嘢之后，第二。上升到去將自己提到好高啊，將自己嘅角色啊，覺得自己好大把，我已經企咗出嚟啦，我已經投咗票啦。誒、哎，呢班友都係咁正港豬，喂大佬投咗票同買一串魚蛋嘅時間冇分別啫喎。琴日投票率咁低，隊都唔使排，有幾大把啊！真係 好快就好似真係好快。 喂大佬，我真係買一串魚蛋仲耐過我琴日喺北角投票 啊。 所以我就話呢個亦都唔好將自己即係社交媒體好容易啊，將自己嗰個 ego 放到好大。覺得自己已經做了很多事，我覺得永遠是不足夠的，其實，即你要想就是說我做得不夠，我要再做多一點，應該是怎樣呢？也都你要想就是說我不是只是，我們有些聽眾昨天是由知道我在黃埔來找我，跟著我已經走了，就去了港島，後來我在小西灣撞到他，他就走了小西灣幫忙，因為知道我在小西灣，所以他就在那裡派傳單，但我覺得這些聽眾我是很感激他們的熱心，其實但我覺得亦都可以令到每一個人做多一步，唔係淨係派傳單。你派傳單之後，你可以同人講一句嘢，你可以令到嗰個人聽，企喺度聽你講嘢，甚至你可以攞住個麥同更加多嘅人講嘢，甚至你自己一個人可以 manage 一個街站。你話呢個係咪發夢咧？絕對唔係，我覺得，絕對唔係。呢個係只要你有需要有一個 mastermind 去將嗰樣嘢組織好。嗱，而家其實係 decentralized 嘅個選舉機器嚟嘅，越 centralized 嘅選舉機器咧。其實那個 mobilize 的能力越低，因為個頭一癱瘓了就死了，係嘛？譬如講我昨天我本來一路諗住去嗰個康怡嗰個安全島嗰度嗌咪嘅，原來我知道那度是禁止拉票區，咁我揾當時負責的阿綠頭老師，即係呢個民主動力嘅趙家賢，因為佢負責太古城噶嘛，佢係嗰區嘅區員，咁佢又好忙，因為司馬文嚟到，佢又即係唔得閒覆我，咁我係咪企喺度唔喐咧？咁我唯有自己直踩去太古城。然後兜個圈之後，跟住就揾到一啲三唔識七嘅義工，佢話：喂，呢度唔准嗌咪嘅，我車你去，我帶你去小西灣啦咁。咁我咪自己走咗去小西灣啫嘛。我係全程冇聯絡到歐樂軒嘅，其實。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未來，如果我哋未放棄，亦都係面對更艱難嘅環境，點樣去打大佬升呢？其實，即係令到自己可以升呢。咁我自己有個經驗咧，因為我自己85年開始助選，91年啊等等，咁就都有十幾二十年嘅助選經驗。咁所以無論呢啲嘢，我自己都有一啲嘅基本嘅認識。亦都可以咧，即係用一啲 workshop 嘅方式咧，係 provide 俾各位城寨有興趣，即係你覺得我係好憤怒，我希望投入多啲嘅朋友，你哋可以去參加呢啲嘅 workshop。我哋亦都會咧，就揾一啲識法律啊，識。呢啲所謂頭先我講嗰啲噪音啊，即係準備呢個咁樣嘅一個 handbook， 咁大家就唔使驚啦。去到街頭，俾人兇，俾人圍，差到嚟食環嚟，選舉主任嚟都好啦， 淡淡定，好似邝永宣咁笑笑口，对住嗰啲大妈。咁我就会播嗰啲大妈片俾大家睇下，现场揾阿邝永宣去教授下呢个点样对抗大妈嘅方式啊咁样。咁嗱，我觉得就总之咩咧，嗰样嘢轻松地，唔需要咬实牙根苦大仇深咁啊。即系总之就系你觉得自己做紧一样自己 enjoy 嘅。 嗱，我再举一个例子咧，大家可能有 你都可以帮手做一啲大数据嘅。即係關於呢方面嘅嘢，去令到即係嗰個 大數據又貴咗啲。不過有啲咧輕強啲，我都可以幫到手嘅教嘅。就咩咧嗱，唔好淨係以為阿蔡導演教你啦。嗱，蔡導演嗰啲咧就相對複雜啲，我嗰啲好簡單嘅啫。我可以教你咧點樣用一個 app 就已經可以 做曬剪片配音， 係啦啊。video capture 諸如此類做曬，然後將佢 frame as 一個正方形係 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咧，就 啱啱好 fit 落去嘅 個 size 係啦， 就可以 viral 出去， 就 viral 出去。 嗱呢個都係一個咩嚟嘅？我覺得即係而家坦白講呢啲嘢咧係簡單到不得了 啊！ 即係唔係想象中咁複雜。即係大家與其喺度即係話喺度孖叉呢個鄭明信，倒不如 capture 咗佢啲嘢，佢嗰啲實做實事嗰啲嘢。 不過我又咁講喎，千祈唔好屈佢喎。即係個片咧，你唔好剪到。 嗱，千祈唔好好似嗰啲建制派咁話，羅冠聰啊，俾人雞奸啊，或者阿姚松炎搞基啊，嗱呢啲就 bad case 咧。 啊， 就其實調翻轉係幫緊泛民拉票嘅。 啊，係啊，係啊。同樣地，其實唔好淨係話建制派做嘅，有時我覺得我哋嘅民主派過去當中咧，都會係一個用 video 咧，其實係有少少老屈嘅成分啊。呢一個咧，其實達唔到效果。我話你 唔得，你唔好低估咗而家啲文字啊。 你如果想呢個 viral 咧，你係一定要俾人咧覺得你呢個片係可信，而且係有 point， 你就唔好俾人覺得你咧就故意玩針對， 千祈唔好添。係啦，呢個好緊要嘅。咁嗱，所以咧，如果就有我哋有計劃，就會同大家公布，亦都係今次我哋對補選一個嘅即係反思啊，即係話覺得自己做得夠唔夠。 嗯， 每一個人如果對於今次嘅選舉結果不滿意嘅，覺得自己可以做多啲嘅。即係我歡迎呢啲就係我哋嘅同路人。我覺得 finger pointing 嘅其實唔係我哋嘅同路人，即係專係去 blame the victim 嘅更加唔係我哋同路人。所以我覺得呢啲就唔該你，即係千祈唔好留言添。我係唔會睇嘅，其實實際上我哋需要嘅係更加多有相信自己能力嘅人，唔係委過於人嘅。如果是這樣，郭兆傑應該做香港特首添啦。坦白講，如果乜都係因為佢嘅話， 咁大影響力， 咁大影響力咁樣。咁但係你點樣令到自己相信自己做得到咧？我覺得亦都唔係話靠吹，即係好似毛澤東咁講，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冇用嘅，一定係靠 learning， 靠知識學習，咁樣先去 upgrade 自己。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即係到我哋公佈嗰陣時候可以參加啦咁。咁好多人問就聽日會唔會有節目咧？聽日都繼續有嘅，其實 啊，仲有咩？ 因為三一一最大鑊嘅就係集帝稱帝啊嘛，大佬啊，當日 啊， 殺2950几票好似係， 係啊， 兩票棄權， 兩票反對，一票棄權， 一票棄權，大佬呢個中華民族嘅恥辱 嚟嘅，你可以當係全票噶啦， 係啊，呢、這個真係中華民族嘅恥辱，包括嗰啲撲街港區人大，全部都係恥辱嚟嘅。咁咧，聽日就繼續會有節目嘅。咁啊，一陣間唔好走住，記住。9点至10点咧，就會有1842探險隊嘅 live。咁啊，陳仁啟同我咧就會今次就第一次嚟嘅直播擂台。 哦， 就大家現場聽 live 嘅觀眾咧寫入嚟嘅問題咧，我哋就即時會解答大家嘅，會相當之大嘅挑戰嚟嘅。其實隨時會硬底， 好嘢， 係 佩服佩服， 同埋好眼瞓添，而家把聲都未好翻曬。好啦，今集嘅呢個撈鬆特備節目就多謝大家 收睇啦。 好啦， 好， 聽日再見。唔係下個禮拜，聽日再見，拜拜， 拜拜。 喂，徐少華，律政司話個奪字好暴力嘅喎、 哦。哇，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嘅咯喎。 但係講暴力，你夠呢個政府暴力？ 納税人嘅血汗金錢就係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奪去啦。 一人一票選出嚟嘅議員。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8点，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喂，